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一八八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突发有好消息啊！喂， 有咩好消息？你又要加事 咧？就系啱啱就喺呢个我哋嗰个花生当饭食嘅 group 啦，就传嚟嘅。咁啊 ，share 咗段852嘅报道，就系话呢个啊。呢、這个民主党终于踢呢个黄成志出党咯、 啊，曹总理求人得人啦、啊，你做咗佢咁捻耐世界咧， 有关我事？我就系知道阿边， 喂，你系第一个全香港嘅传媒喐鸠佢噶， 唔系咁唔系，我系第一个将佢比喻为周融啫， 哦， 然之后仁哥咧。即系 A V 人咧，就用咗你讲法，就去呢个记者会嗰阵时咧， 系咩 咁样比喻佢？系啦， 用咗你个比喻咁犀利， 咪就系话佢同周融有咩分别咯？系啊， 喂，何俊仁唔睇 Facebook 噶？ 咁所以即系原来咧，即系呢个仙人掌咧，系一个民主党嘅政变计划嚟，呢个 拆反第一个咯，冇嘢嘅。 咁啊，咁啊，唔好认屎认屁啦，咁样但系 anyway 啦，咁 屌呢啲有早走早着啦， 系嘅。 你系民主党嘅主流都要明白，喂，我都讲好多次，汇点基本上系一个卧底嚟，无间道嚟嘅。你数下啦，张炳良、冯伟光、王成志、狄志远，如果我系佢哋嘅高层，我将当年1994、1995年。嗰班會點嘅名單全部抽曬出嚟，呢、班人全部要清剿啦、學下共產黨啦，共產黨點樣清黨噶？ 但係我覺得即係你叫做係終於踢佢出黨啦。嗱，喂，有一樣嘢屌咗阿歐軒先，又話排隊排到8月，而家即係7月佢都唔 Q 知啊，即係當停擺啊，真係。 咁佢 咁第二樣嘢就我覺得咧，我唔認為踢咗黃成志出黨咧，係可以徹底將呢個民主黨洗底嘅。喂，第一樣嘢，喂佢走數走嘅唔單止係話佢自己公投，而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嗰所謂嘅全面不合作運動。你到今時今日，即係呢個創科局啊，你前日去質問佢一樣嘢啊，佢都係一塌糊塗嘅。喂，有乜可能啊，大佬？喂，你俾個機會俾啲後生發達，邊個後生啊？啲網友問得好啊，邊個後生啊？咪仲有梁振英個仔，你仲要講係呢個幹細胞研究？喂，幹細胞研究邊個第一個落釘㗎？就係梁振英個仔啊嘛，同埋大佬個仔啊嘛，好咗4000萬俾佢啊嘛。 你問我。嗱，我呢样嘢我系真系一个右派嚟，所谓 R&D 嘅嘢，真系留翻啲私人市场去做啦。政府系做唔到好多嘅， 唔系我当政府。 美国嗰个做法，你谂下全世界手执牛耳，所谓创新科技，你谂下 Facebook 啊、Google 啊嗰啲，全部都系佢哋搞出嚟噶啦。嗰啲系透过乜嘢啊？喂，靠个直谷，直谷啊，10000个冲入去。都冇100个成功啦，100个出入去都冇1个成功啊！但系点解人哋肯 sponsor？ 就因为人哋会有市场嘅触角嘛。喺呢个问题上边，创新科技官僚永远系冇做得比呢一个嘅私人市场对个市场触角做得咁好。 咁同埋佢嗰日无端端啊 A V 人无端端讲呢、這个忍者龟关乜鸠嘢事啊，大佬？ 唔系呢个系完全反映到佢去喺呢个世界啊现实世界里边脱咗节噶啦，你放弃。 唔系同埋嗱，你讲嗱啱啱你讲 Facebook 啦，呢、這个呢、這个主席叫咩名啊？叫做系 朱克伯格 啊，朱克伯格吓Mark Zuckerberg 啦。你大家如果睇过即系 Social Network 啦，唔系 Social Media 定 Social Network 都系叫做。喂，嗰套戏，喂，你知啦，即系呢个 Mark Zuckerberg， 佢本身系 沟女， 系佢本身系沟女啫嘛，系嘛，即系佢喺间大学里边又话， 唔系讲咗呢啲嘢，其实都系狗屎坐马棍嘅、你估佢只个都系好似阿 Bill Gates 嗰啲咁咩？ 喂，同埋佢本身系一个好反叛嘅人嚟嘅， 同埋佢冇谂到一个问题，除咗系钱之外咧，因为有时政府越俾得多钱你啲友咁做咧，其实系一个 abuse 嚟嘅，同埋一个浪费。因为点解冇所谓系嘛？我咪试咯，系乱鸠咁试啊！ 是浪费资源啊，浪费公帑啊。 同埋我佢做一样嘢，佢又觉得就系话。拉布呢样嘢呢就等于斗气，即係话呢个你唔信任梁振英啊，或者唔妥啊呢、這个宋锦良啊，咁所以先至呢、這个政治斗争。喂咁係、 啊、喂你又反对派你咁屌你。 唔係囉。 咪做咩呀、啊、你。 喂同埋梗係唔因为唔信任佢先至要拉布啦大佬啊。如果你信任佢你就唔会，如果佢嘅信任係有回报嘅话就唔会有元水事件啦、啊。系嘛？ 算啦，唉，嗰扎人勾咗噶啦，仲带我陶君衡十年八载嘅人， 系啊，但系 at least 带我十年八载嘅人，边度识咁样分析啊？ 咁啊，仲坐咗喺个位度， 你对梁振英嘅信任 噶嘛？ 你知唔知点解啊？有咁嘅群众领袖系因为有咁嘅群众啊嘛。 唔系我唔觉，所以 我从来都好自信噶，我从来都唔觉得自己有咩问题噶，因为我估亲都中啊，扑街！ 我唔觉得， 屌，哇！正如而家我转个 topic 啦，顺手啊，屌我估希烈点会估唔中啊？ 唔系讲真啦，嗱，你要讲啦，如果、 啊、我第一个中先， 系， 嗯， 公投一定赢， 嗯 嗯， 你记唔记得啊？ 哦， 喂，你啊希烈人都系咁投啦，做人好简单嘅啫，唔使好聪明嘅头脑，将心比己啦。 但系咁样、啊，即系如果你话民主党出卖选民嘅话咧。即系我觉得齐普拉斯咧出卖选民仲更加犀利。 睇你从边个角度讲 ，Anthony？ 嗱，我先讲我中嗰啲嘢，屌人啊！阿B 哥咁中意讲中啊，我第二一定讲掂数噶。 系啊， 点会讲唔掂数啊？你谂下，我上个礼拜喺度，即系俾阿金英打叉咗少少啫。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如果退出欧盟嘅话，其实欧盟都好大镬啊。 嗯， 你明唔明呢一个嘅 dynamics 啊？喂，呢一个系一个角力嚟， 有政治考虑，尤其系嗰个冷战思维啦。 我话佢系呢一个左派嘅英雄嘅最主要原因就系你敢向欧盟 say no。 嗯， 但系未必你 negotiate 出嚟嘅结果会同之前相差好远，但系起码你有谈判筹码嘛。 嗯， 喂，边个敢咁样搏啊？ 嗯， 成个赌仔咁啊。 嗯， 齐普拉斯。 啊，拆佬试沙波啊！ 喂，第一。我哋喺度聊高成紧啲债务嘅时候，我退场，跟住翻去搞公投。有啲人唔明白，喂，我上次咪攞咗 Mandy 咯，点解仲要搞多个公投？ 其实佢攞两次 Mandy 噶， 佢就系要 reinforce 一次 ，reinforce 一次啲群众，话俾欧盟听，我系 say no 嘅。 嗯， 喂，同埋你睇翻今次嘅 terms， 有啲人话，即系呢个系将呢一个嘅成个希腊即系丧权辱国嘅剧，你谂清楚啊，其中一个例子知嘅，2022年之前先将嗰个 retirement age 褪到去67。 嗯 ,legal 啊嘅 67. 嗯 其实中间有走盏啦、 啊。啊即中间可以再慢慢傾嘅，你嘅意思係。 嗱老实讲，对希烈佬嚟讲会继续玩嘢。 嗯 一定会，因为点解呢，啲人民根本係生活喺水深火热里面㗎嘛。系人都知道你呢个紧缩政策是会导致到失业率上升，这个经济衰退是毫无怀疑的一样东西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讲话齐普拉斯是其中一个能够敢欧盟 say no 的人，为什么他是一个左派的英雄，即使他落台都好，他都会是能够做到一些东西。即虽然今次你说gain不到很多，因为为什么大家都在这里角力紧嘛，其实这个是一个 game theory 的。 嗯 喂欧盟。你一脱欧， 嗯， 又 default， 即系唔忍使还钱， 嗯， 喂，骨牌嚟噶， 嗯， 佢欧珠四国，欧珠五国里边其中一个嚟嘅啫嘛，第一个 case 已经系咁，咁第二、第三、第四个即系西班牙、意大利啊、爱尔兰嗰啲，点算咧咁样？ 喂，你谂下，第一个好似咧系撑齐普拉斯，即系话即系打下完场嘅咧，咪就系咩西班牙定系还是系？葡萄牙嗰啲 finance， 西班牙就 finance ministers 咯， 就话呢个系公投嘅胜利啊，乜乜柒柒嘅。咁当然啦，因为其实对佢嚟讲都系有个喂一个仿效作用啊嘛。喂，第二样嘢就系话喂你话阿齐普拉斯系英雄啦，但我觉得系政棍啦，老实讲。 唔系，梗系啦。 喂，绝对系政棍啦，大佬啊！即系你讲呢个反紧缩，你而家系咪紧缩先？喂，你系紧缩啊嘛？ 唔系，但 Anthony 啊，冇计啊嘛。喂，老实讲，你攞完嗰个 Mandy， 第二次攞个 Mandy 之后， 嗯， 你真系水深火热啊嘛！你银行又 close 啦，每日系攞60欧罗， 嗯， 系我知， 喂，你一定要 back down 噶。 但系你对你， 其实我从另一个角度讲啦，嗱，因为点解我哋睇嘅新闻咧，全部都系睇 BBC 嗰啲 啊 ，CNN 嗰啲，即系所谓新自由主义嗰啲咧，一定系会喐齐部拉屎，因为大家觉得 default 系一件好紧要嘅事嚟噶嘛。但系老实讲，你问欧盟嚟讲，今次佢再借多嗰860亿欧罗啊嘛，系咪？ 嗯， 喂，其实佢咪用时间换取空间？ 我知， 系咯。 嗱，我就唔系用咧，即系嗰啲叫做系自由派啊嗰啲角度去睇，我纯粹系以佢自己啲支持者嘅角度去睇。喂，呢条捻样系走数啊嘛，大佬啊， 佢一定要走啊嘛。 唔系，我知，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对你啲支持者 走唔到啊， 系冇一个说法啊嘛。喂，你喺公投嘅时候，即系讲啲嘢含糊其辞，就系话支唔支持呢、這个呢、這个欧盟嘅方案三头马车啊，即系紧缩方案啊。喂，你叫人哋投咗票，但系你而家。你就 say yes， 你一投你而家即系你同我开咗17个钟头会之后，你agree 咗个 terms， 跟住你出到嚟咧，就喺度话你又唔觉得呢一件事咧系可以帮到呢个希腊嘅？ 唔系，但系你谂下呢场系一场 show hand 嚟噶嘛？ 唉，咁佢赢到啲咩咧 ？show hand 啦，你当系净系赢到佢个位 置。你谂下，佢 show 系 欧盟嘅 hand 系咩咧？就系我唔捻还钱， 嗯， 跟住你就骨牌，就系因为点解咧？欧盟成立咗之后，呢间银行问嗰间银行借钱，屌佢唔还，咁咪即系嗰间银行又唔掂。 嗯， 其实成个系三角债嚟嘅， 冇错啦。喂，佢就系同你赌呢下 show hand 啫嘛。我一脱欧，你几大镬啊？成个世界嘅经济都受影响。奥巴马点解打电话俾齐普拉斯同埋麦克尔啊？ 嗯 嗯， 喂，你搞掂佢，大哥。 喂，其实哇嘛 ，IMF 嗰边仲 default 咗添啊。 喂 ，IMF 都讲啦，你应该系多少少 write off 同埋 回 购啊嘛，因为点解？其实而家你最后嘅结果咧，即系以时间换取空间，点解我咁讲咧？就系、是、你系债冚债啊。 嗯， 齐普拉斯当日就系攞呢个籍口就话大哥。你唔係救我啊！ 嗯、 你係救緊我爭錢嗰啲人咋，大哥？ 喂，但你睇翻嗰啲歐洲報紙啊，嗰啲報道而家就係見到喂最活躍嗰個係普京，普京喺呢一個、中國大陸嗰度咧攞咗即係90亿嘅盧布之後，唔知九十億900亿嘅盧布之後咧、嗯，就攞嗰啲盧布咧就準備喺幫希臘手咁樣嘅喎。 係啊， 係啊，喂，與此同時你見到美 花敬佛喎、 啊，係啊，你見到美國係除咗喺呢一個嘅希臘嗰度咧就即系不断咁样劝佢哋即系达成一个共识之余咧，亦都不断咁样同伊朗嗰边就搞一个啲核不扩散嘅协定啊，缓和关系咁样。喂，其实 所以我其中一个估一个原因，点解欧盟希腊一定系搞得掂咧？ 吓， 倾掂数，大家互谅互让咧。除咗我觉得呢个一个西方人，我用翻陶杰嗰啲口吻， 嗯， 西方人政治退步嘅艺术之外咧。第二样嘢最重要就系因为你背后有俄罗斯嘛， 系啊， 喺呢、這个即系浑水摸鱼啊嘛，嗱、你唔救佢咪我救咯， 系啊， 系咪啊？喂，俄罗斯，我哋由细到大都系读佢要向西边走， 嗯，佢话攞北动港，咁而希腊而家系一个咁好嘅机会，点解我唔喺嗰度攞个北动港翻嚟咧？ 所以而家佢齐普拉斯够胆作为一个即系左翼去挟持你个。欧盟除咗因为嗱，如果我一脱欧，我一唔还钱，你骨牌咁流。 嗰、那个唔系政治，唔系嗰个唔系经济问题，政治 唔单止系经济问题，一个政治嘅问题啊嘛。佢系计到呢条数嘅，佢攞咗民意嘅授权，再话多次俾你欧盟啲人听，我系唔妥你嘅。当然你话喂，其实同以前冇分别，应该系要私有化嗰样嘢。屌，到时啊，希腊人咪再玩多次咯。 嗯。 所以如果大家冷靜嘅話咧， 唔係，我覺得呢， 即係唔好用意識形態區分嘅話咧。 但係呢樣嘢到對其他嗰啲歐盟國家唔 fair 啊，咪尤其係即係 唔係啊，跟住會嚟㗎啦，西班牙、葡萄牙嗰啲，屌嗱，你諗下誒，點解我頭先我想講就係話咧，大家冷靜啲咧，就係你睇下 Paul Krugman 嘅講法， 嗯， 諾貝經濟學獎第一大左派， 哦，佢係咪 海恩斯學派？ 嗯。 佢第一個跳撲出嚟啊！ 屌鳩 嘅時候啊 ，IMF 嘅 屌鳩 IMF， 屌鳩歐盟。佢話個問題係始於你要搞經濟自由化啊嘛，你打 Paul Krugman 個名啦。最近佢喺呢一個嘅即系New York Times 寫嘅文啦，睇一兩篇你大概知㗎啦。 唔係話呢個即係德國係贏家。 係咪？你又舐到盡，喂！但係其他嗰啲國家就因為你個制度咧，就即係緊縮啊，又成啊咁樣樣。 譚博都介紹過呢一個咩21世紀資本論嗰個作者嗰個嘅訪問啊，佢亦都話：喂，大佬，你諗下德國當年啊，你戰後如果唔係俾人 write off 咗咁多債啊，你今時今日咁開心嚇、啊，又有福斯啊、拉卡。喂，你諗下，喂，你而家咁樣受惠於呢一樣嘢，點解你唔可以將你同樣所受惠嘅嘢施予欺蔑咧？咁樣， 但我覺得即係其實係你其實希臘人民咧，真係俾人玩鳩咗咯。其實係， 即係我冇計嘅， 冇辦法呢、這個 冇計。你諗下今次有啲人，其實本來我中第三樣嘅，係咩？即係我講 你咪做 J 嘅上個禮拜， 聽我一定講掂數。我第二就係你。希臘國會一定會過嘛？ 啊、 喂，你根本就係 過咗啊！ 你 quality 有 而家，而且係三分二。 喂，你食唔食飯先？ 多數、 大哥，喂，我係左翼都好啦，我今次都要 back down 啊！大家都諗住，屌都係時間換空間啫，係嘛？上有政策就下有對策，咪下鑊咗嚟過咯。你叫我私有化，我又拖一陣，跟住再同你講數。你話將我嗰、那個退休年齡由唔知咩法定嘅而家係61加到係67，屌！到时先搞啦，尤其是我啲左派最中意咁啊，到时先算啦，大哥。 讲到尾，你见到咧，齐普拉斯就今次真真正正赢到尽啦。佢啊将 系啊，我同意佢赢到尽， 将嗰啲财长佢唔服佢嗰啲财长啊，全部啊换走晒。 唔系，但系财长即系呢个阿尔法基斯啦， 系啊， 其实佢系一个 game theory 嘅专家嚟嘅，即系后面即系帮佢度嗰啲 negotiation 嘅 terms 啫，即系呢条友哇。即系谂下佢嗰阵时讲嘅说话系吓鸠到啲欧洲，即系尤其系即系呢个呢、這个德国财长咧，即系拍 Q 晒台啊嘛，话咩啊嘛，即系如果喂你唔即系帮我 write off 啲数嘅话，喂我放啲难民入嚟啊嘛， 系咯， 系嘛，喂而事实上系喂即系好大镬喎，喂你净系讲后生嘅。喂，真系佢唔可以啊！好似啊 A V 人咁风骚啊，俾啲机会俾啲后生发达啊！喂，谂下佢系150%嘅失业率啊，后生。喂，谂下， 喂，仲有啊，因为你2010年之后啊，佢接受咗你嗰啲所谓 bail out 啊，即系啲救助援助之后咧，其实佢而家嘅失业率去到25%，GDP 唔见得25%。喂。即系你睇翻 Paul Krugman， 我哋嗰啲咁嘅傻佬嘅 个 IMF 咧嘅紧缩政策系熟悉嘅魔鬼嚟嘅， 因为你个 死鸠硬嘅， 因为你个 government expenditure 减低。喂，老实讲，如果你识嘅 系死咗 少少经济嘅呢个世界又叫 multiplier effect 咁啊，我哋嘅 consumption， 我哋嘅消费其实系刺激紧个经济咁啊。问题你只有一样嘢可以做，其实你加入咗欧盟之后，只有呢一个嘅财政政策。你而家自己紧缩你政府嘅开支，你一定扑街噶嘛？你已经喺嗰个嘅 monetary policy 即系叫咩啊？货币政策嗰边执俾人揸住锥噶，因为你已经结合咗欧罗 政策噶， 放弃咗之后要香港咁啊嘛。 你冰岛当其时都可以有自己货币政策，佢冇噶。 你一定系同嗰个经济循环系即系打横嚟走噶嘛，调翻转头嚟走噶嘛。当我经济过热嘅时候，我就要收紧。我可能加税啊，我可能要即系减政府开支。调翻转头，我而家经济收缩，我仲唔系扩大政府嘅开支啊？我仲唔系派多少少福利啊？ 呢个系海恩斯。 喂，海恩斯唯一嘅论点咪睇翻呢个克鲁曼所讲嗰个问题啦。 但你见到你讲呢样嘢，你头先都讲过啊嘛。最紧要系你可以定立一个自主嘅货币政策啊嘛。但系而家嘅希腊系当年系为咗 全个欧盟都唔得。全個歐盟都係放棄咗自己嘅貨幣政策，因為加入咗呢個歐元、 係啊、 歐羅、歐盟，你咪撲街咯！大家而家都，係咪？喂，十隻手指有長短，喂，上個禮拜我都講咗，有著數嘅時候你舐咗啦，屌有鑊嘅時候你咪咩咯？喂，德國唔係咩第一鑊噶啦，德國嘅經濟其實你喺90年代當柏林圍牆倒下之後，其實都係孭咗好多東德嘅。问题噶啦，系咪？喂，咁你而家要威咯，系咪啊？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同一道理。所以咧，但系咧，我觉得嗱，我第四样将会中嘅咧，就系呢个问题未完结嘅，因为今次咧只系一个西方嘅政治家妥协嘅产物，但系根本系彻底解决唔到个问题，因为希腊嘅债务嘅危机，只有希腊人可以救翻自己。嗱，而家我又企翻右派啦，屌！ 喂，你嘅生产力只有能够你自己做出嚟嘅啫嘛。但系俾钱你，除非我真系俾啊，唔捻使你还啊，大哥。 嗯， 系唔呢个世界唔会有呢样嘢噶嘛，大哥。 但系国家喺机器发展到咁嘅时候，你叫佢哋自救点自救？ 唔系咁，佢其中一样嘢嘅，即系你叫做系佢嗰个腐败问题啦。咁其中一个 term 就系话。叫佢搞掂佢嗰个国家统计局啊嘛，喂大佬成日做数， 所以你咧问下古海云图都知啦。我上个礼拜已经入汇丰啦，我真系估中噶，屌系嘛？因为我之前跌咗好多啊嘛，屌咁梗系入。 你话嗰阵时平均价入系75蚊啊？ 我而家71咋？ 系咪屌？ 屌我再沟啊！屌，但我就系到岸啦，扑街就系呢个汇丰。 系啊，屌，即系咁卵大镬。 系啊，而家就系翻70啊，大佬，屌， 真开心啊！ 吓、啊、咁开唔开心就唔知啦。 系啊， 咁但 系屌， 但系嗱，讲真，而家呢个欺债问题咧，其实仲未话完美解决嘅。即系呢样嘢咧，喂，反而咧，即系有好多古海云图啦，吓、啊、我哋花生台嗰啲人啦，即系其实都唔中意阿杨伟龙嘅。但系其实佢原来咧，其实最早估中一样嘢就系话，你上个月你点可以用两个礼拜去解决呢个 A 债欺债问题倾得掂啦、啊？你点样你都系要通过呢、這个国会嘅。 嗯， 你而家倾掂咗数啦，前日倾掂咗数啦，嗰、那个紧缩政策啦，你到最后尾你第一样嘢。你都要经过呢、這个，你通过呢个希腊国会啦，咁琴日通过咗啦，咁、你通过咗之后，喂，你下好似唔知廿几号啊，佢都仲系有一个 package 又要通过嘅，呢啲嘢咧喺民主国家咧系冇台底交易嘅，系冇嘅，咁你就算你希腊你通过咗都好，喂，你其他嗰啲条气唔顺嘅。德国又好，芬兰又好，其他北欧国家有钱嗰啲国家，全部都系要有民意授权。你系咪要 bail out 呢、這个希腊先？ 嗯， 都要嘅。喂，所以呢样嘢佢系估中咗。 因为点解咧？大家都系命运共同体。 吓、 老实讲，如果我系德国佬，我企喺德国佬立场，屌、你嗰班即系难听啲讲，你嗰班烂鬼系嘛？你嗰班即系先使未来钱嘅人，喂，我梗唔睬你啦。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一唔睬你，我自己仲大镬嘛！我借咗咁多钱走，边还俾我啊，大哥？ 嗯， 喂，你继续摆条数喺个 balance sheet 度，我都要做条数睇嘅，大哥。 嗯， 系我借完俾你，借多次俾你，你慢慢再还翻俾我。 嗯、 但我所以我觉得而家关嘅问题系咩咧？第一，我觉得希腊系会继续玩嘢。 嗯， 因为点解咧？你系对唔住自己啲国民。 嗯， 唔好话齐布拉斯啦，嗰个人唔重要啦，嗰个只系一个代表嚟嘅啫嘛，系一个时代嘅人物嚟嘅啫嘛。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自己点样解决自己嘅经济嘅收缩嘅问题、衰退嘅问题。 嗯 嗯， 喂，50% 嘅年轻人失业，系嘛？而家啲楼价系因为由于你加翻嗰个所谓嘅喺地中海嗰扎望住嘅地中海嗰扎好靓嘅楼咧， 嗯， 系咪？嗰啲35% 嘅税啊嘛。 嗯、 所以而家啲楼价系咁跌啦，大哥。 哦，喂，咁咪吸引好多嗰啲大妈走过去嗰度。 喂，好多大陆佬买啊，屌！喂，我都想买一层啊，望住个地中海，屌！ 系啊， 即系争条女啊，屌，大哥。 喺嗰度搵咯，咁你啊。 嗯。喂，好啦，今日即系都差唔多啦，系嘛？ 差唔多啦，屌！我要等嘅人都等咗嚟啦，大佬。 系，好好好。咁啊，即系今日就系啦。咁啊，两宵对垒唔会咁快 落幕嘅。 好似有人回应紧啦，系嘛？已经系。 我睇唔到嗰边嘅回应，我净系见到有人评论你嘅评论啫。咁啊，即系吓，咁即系唔会咁快完啦。我相信阿萧公咧都仲有琴日我哋倾过偈，佢仲有好多嘢摆埋喺袋嘅。 系咩？ 因为佢琴日虽然佢加时啊，但系其实原来好多嘢未讲晒。 下次我同佢队友话啦，屌。 唉，咁好啦，咁有啲人咧就有得食花生嘅就话，唉，咁啊嗱。咁啊，叫佢哋两个当面辩论啦，就唔好嘥时间啦。咁啊，Stephen Ho 就话咧，呢种隔空辩论咧，某程度上咧，推高咗两个节目收科系咧，点可以收科咧？第一就系咧，是但便停啦。如果唔系，不了了之。咁第二就联播一集啦，吓、辩论一番。咁啊，第三 哇，咁咪就是网聚决战兼直播咯，咁样样，咁啊，无论点样都好啦，就我觉得系冇必要咧，就伤和气嘅呢样嘢就。 以事论事啦，张仁恒又唔系我哋个仔，屌。 系，咁虽然佢系我哋花生谷嘅会员之一，系嘛。 系啊，唔系我真系想呼吁阿张仁恒咧上嚟，即系诶陪我哋炒下花生， 系嘛，即系佢同阿 直。唔系我同 Anthony 都会善待佢，你放心啦。 会，绝对系。 我哋所交嚟嗰个街，屌佢啊！ 你又认自己认咗交， 唔系不如叫萧公。想訪問下佢好過 係嘛？唔係呢個有你衝突啦，呢個就嚇咁誒係啦 ，anyway 啦咁樣樣，即係有聽大軍閥嘅阿恆仔，即係係咯，即係如果你覺得即係條氣都唔順嘅，俾阿蕭公咧就咁樣 跳你機 係啦，咁你都可以即係接觸下我哋嘅，可以 PM 下我啊咁樣樣。喂，咁我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啊，咁啊下個禮拜再翻嚟啦， 拜拜。